好，各位啊，咁啊，继续呢个法律点评啦，系嘛？咁啊，上个礼拜都想讲噶啦，不过懒懒难做咗其他嘢啦，系嘛？就讲呢个禁制令啊，咁啊，我都算系巴闭啦，系嘛？即系喺呢个中信大门口就喝退咗一批呢、这个，即系啊，新闻都卖啊，各大传媒都卖啊，喝退咗几个保安员同几个警察咁啊。不过我讲乜嘢呢，当时我叫佢喂你冇執達利喺度呢就係、是、唔准做嘢嘅咁样，佢竟然信喎，咁其实就其实就係授权咗佢做嘢嘅，即係个法庭嗰个带上高即係授权咗中信啊委托人去做清理嗰啲障碍物嘅，即係嗰啲咁样。好啦，咁成件事就係咁冇教，咁我咁讲佢又唔知係咪㗎嘛，咁所以佢咪俾我抛窒咗囉。我叫佢有律师喺度解释咁样。咁又冇咁嘅需要嘅，法律上并冇要求你嘅吓。咁啊，当然啦，有執達利系好啲嘅，因为執達利都系即系类似警察咁啦。咁但系收钱嘅，因为民事嚟噶嘛。咁啊，一个民事官司，咁你就系要即系俾钱，然后咧執達利先帮你做嘢。做完嘢咧，就喺你，不过通常系啲债务啊，攞人收人啲嘢啊嗰啲咁啊。吓，咁问题就佢係要剪嗰个铁啦，咁样咁佢要執達利在场呢就好啲啦。咁其实结果好似冇乜点出现㗎。咁呢个成件事当然係政治，唔係一个法律问题嚟。我不嬲都唔认为呢个係法律问题嚟。咁所以呢，我都所以嗰个官呢啊，开头嗰个官呢批出嚟嗰个呢，就我觉得係做得好差㗎。咁、啊、当然啦，佢就批咗出嚟就係几日啫，咁一个礼拜。如果執咗就執咗㗎啦嘛，咁但係冇啊，唔理佢，咁结果星期五开始审啦，咁而家讲嘢审咗一个礼拜，即係 hearing 啊，唔係审嘅，即係 hearing 两边律师讲嘢，咁长气沉气呢就过几礼拜都未完。咁件事就好麻烦嘅。咁呢因为中间呢就律政司又参与啦要求，咁即係咩呢，其实本来是民事㗎嘛。就唔知有个小巴商会又有个的士商会话阻住佢搵食咁样。咁所以就走嚟就话要申请咩咁啦。好啦。咁理据都唔系好有乜嘅。咁但系所以你个官点解唔睇清楚就俾咗个临时禁制令呢，系嗱，禁制令呢样嘢呢所以又可以系两种嘅final, 或者叫做永久性。或者呢叫做非强制性，咁即係咪即係 interrogatory 啊，中文亦做咩呢，非正审强制令，咁、那个翻译唔係太好啊， interrogatory 即係临时性啦、啊、类似啊。咁佢係一单方面申请嘅，咁嗰个中信同咩佢都係单方面申请嘅，单方面申请佢申请啦。咁禁制有人呢即係阻住佢，咁啊制造个所谓滋扰 nuisance 咁样。嗱、这、呢个呢我又想讲一讲呢唔止佢嘅。即係历史里面呢本来你禁制令呢样嘢或者法律呢样嘢呢啊大家话守法啦，咁大家系咪咁简单嘅回事呢，依家咁我諗有机会再讲嗰个法治嗰个观念呢就好荒谬嘅嗰班律师。咁呢个官都好荒谬。我亦都见过好荒谬嘅例子嘅。如果大家冇记错咧，早几年系美孚嗰度啊，美孚个 case 咧，咁佢都系用禁制令咧，结果系搞到即系成个运动输咗嘅，啊，咁嗰阵我已经闹啦，最蠢嘅嘢咧就系去理呢啲法律噶啦。咁结果佢哋理啦，吓、啊，好多人啦，打官司啦，咁而佢哋以为打官司唔会输嘅，包括公民党嗰个黄德全啊，阿牛啊嗰啲咁啊。梁国雄啊嗰啲咁啊，好啦，即系打官司咁，结果就你大家都冇晒印象啦。咁、那、嗰个抗争基本上完全输咗嘅，完全输咗嘅。咁、那、嗰个都唔系最戆居，仲有一样嘢，仲有一件好戆居嘅即系混账嘅事咧，就系、是、雷曼嗰啲苦主当时喺中银外边示威。咁佢哋示威咧就嘈咗三个月咁啦。咁中银咧就申请禁制令。咁佢其实点申请？佢唔系纯就咁申请嘅，佢话你咧。一个民事上嘅东西系侵犯佢权益，咁佢嘅理由就系滋扰，就好似即系你 nuisance 啊， 你滴水楼下嗰个系 Newsons 啊，嘈住人半夜打牌又系 Newsons 啊，类似啦。咁但系咧嗰阵时我系处理咗嗰件 case 嘅，系咁咧。雷曼嗰啲苦主系有两批咧，当时即系佢两个咁正嚟啊，咁其中一批啊，第一批咧就去揾咗个律师嘅公民党介绍佢啦。公民党介绍律师咁啊，用咗50,000，结果都系叫佢同意禁制3年，咁啊唔追究佢。咁根本我就唔知系赢啊定系输。咁我嗰个做法咧就唔理佢嘅，就叫佢自辩咁样，唔理佢嗰个禁制令。咁啊，当然后尾嗰件事都系不了了之嘅吓，因为 Newsons 其实佢系好混账嘅，根本上佢冇乜证据证明咧佢个商业受损嘅。我喺门口示威嘅，咁我示威有人权噶嘛，但系官咧就单方面批咗俾佢，咁一批咗呢啲人始终系惊嘅，咁就算啦，咁就停咗。即系佢又唔系禁晒所有人噶，佢只系点名，即系个禁制令上点咗几个人嘅名，即系佢知嘅人嘅名。咁咧嗰几个人咧就结果咧。就唔敢再示威，咁佢即係啲雷曼苦都仲示咗威一輪嘅，咁但後尾佢攞到90%啊嘛，咁所以結果就嗰件事就不了了之。咁嗰個 Newsons 嗰個行動咧繼續嘅，即係嗰個告佢滋擾，我就同佢用中文手寫答辯書咁樣，答辯書就問翻對方呢樣嗰樣問咗，咁拖多兩拖咧，對方就算啦，咁啊停咗件 case， 應該就冇咗下文，就冇唔需要再答，咁都唔使使律師費啦。呢個題外話啦。而家讲翻今次呢件事咧，啊更过分嘅，因为佢系禁制所有人嘅，系咪禁制所有人？咁嗰边喺外边喺中信门口阻住佢门口嘅闲闲地，讲紧都系有1,000+噶嘛。咁佢唔知系边个，佢只系禁嗰啲人啫。咁咁嘅禁制令系唔应该批咧？啊，呢个官我觉得系相当混账啊，冇乜常识嘅。啊，因为你咁样批咧。你斩嚟做唔到啦，做唔到你就话啲人啊违反法治啊，咁点解唔系你个官自己违反法治？一啲嘢做唔到嘅，你夹硬批出嚟咧，你拣斩系咩镬嘅啫？好啦，而家仲有一样嘢得意咧，就系嗰个律政司介入，佢要求系咩咧？要求咧，即系袁国强咧，就系、是、法庭授权警方执行呢个禁制令。咁其实就你话系咪关政府事咧？咁你可以话关，乜都关政府事。咁但系你系咪点样干预落去咧？咁样咁当然系应该啦，喺佢国政府角度，因为佢就系想利用呢个禁制令，然后去清场啊嘛。咁佢多咗样嘢啊嘛。嗱，佢清唔清到咧？咁梗系清到啦，非法集会嚟咁嗰度，非法集会咁点解唔可以清咗你走咧？本来就系有权清咁，但系佢清唔到呢个，大家知啊，睇新闻打咗几场交之后咧，就惊咗，唔敢夹硬嚟。咁然后你话法庭俾咗个。手令你禁制令你，咁你系咪就系又清到呢？咁可能噶，可能佢准备出橡胶子弹咧，可能佢准备用更大嘅武力咧，系咪水炮之类咧，夹硬嚟咧，咁可能引致伤亡啦。引致伤亡之后咧，佢就话我執行法庭嘅命令啫，就唔系政府做嘢嘅，法庭叫我哋做嘅咁样。其实好明显咁样做，将个镬咧推咗俾个老爷嘅。咁而家就审紧啦，当然即系如果个老爷系继续听佢点咧，听律政司点咧，咁啊蠢到冇得救嘅。咁啲官咧读 law 咧，即系我哋讲嘅 legal animal 咧，净系识 law 以外唔识嘅，好似系冇乜常识嘅。好多官都系咁，冇得救。咁嘅情况咧，你话法治冇咗尊严，咁样啲人都系唔走喎。咁啊抵你冇尊严。我哋讲法治咧，其实有啲阔啲嘅观念嘅，嗰样嘢合唔合理先，个法律合唔合理先。调翻就法律唔合理咧，好多理论家都话咧。即系你系应该抗拒佢嘅，因为咁你先系尊重个法律，哈哈。咁咧，所以你话道德上咧冇问题嘅，抗拒法律咧，我哋公民抗命咧，咁就当然系复杂嘅一套嘢啦。咁但系其实所有中学生都读过戴耀廷嗰个定义嘅，咁呢个我可以又揾一集讲啦吓。法律法治系包括法律要限制权利嘅，限制政府权力，限制政府权力，亦都系法律系可以达至公义嘅。有呢个作用嘅，冇嘅时候点啊？即系而家我哋认为个法治达唔到社会公正嘅目的啊，争唔到民主自由系咪？有一个公平嘅制度，咁所以我哋要挑战呢啲嘢，咁我哋就唔需要再盲目咁跟从法律噶啦，系咪？即系如果跟从法律，用佢哋嘅逻辑咧，咁啊希特拉治下当时德国嘅官吏咧，全部都冇得追究，咩谂嚟数纽伦堡审判都系错嘅，因为佢哋合法嘅，所有嗰啲。官 当时德国嘅纳粹嘅官、军官或者民官，佢哋執行个 order， 包括滅绝犹太人，都系合法，合法，咁咪法治咯，合法就系法治啦嘛，合乎佢哋嘅法律，点解唔系法治咧？咁好荒谬噶啦，系嘛？大家知个荒谬性喺边度？我再举一个例啊，我好中意用嘅，即系咧，英国呢个禁制令咧，本来就民事嘢嚟嘅，咁但系佢喺个历史里边咧，曾经出现一个事件咧，就系、是、啲官咧，其实啲官咧。即是马克思讲的不嬲都亲建制，今次你都睇到啦，佢又唔系好理一般草民，即系个感觉啊、权益啊嗰啲，系好后期先至比较人权意识好嘅咁咧。早期我讲嘅战前啦，即系几百年噶啦嘛，英国法律咁，所以早系有噶啦。咁如果你话战前三十年代、二十年到三十年代，工党未兴起嘅时候，或者工党初初兴起，一九一几年先，英国啊，咁咧。其实嗰阵时系好多罢工啦，而罢工系犯法嘅，罢工犯法嘅，咁因为佢当佢违反合约咁啊嘛，刑事添咪可以，好啦，咁政府管唔到啦，就叫法庭颁禁制令，真系颁咗禁制令啊，系禁啲禁止佢哋再继续罢工，香港都有嘅，可能颁布即系咩 cool order， 即系要你暂停罢工，大家要咩咁，咁嗱呢啲事话另一样嘢啦，即系个法律唔公正嘅啫，呢啲咁啊全部帮有钱佬嘅。你知啦，呢啲咁嘅法律，系或者你罢工骚扰到佢，咁佢又可以整个禁制令赶你走啊。咁以前试过九十年代，我见过啲咁嘅案例，啲人去示威咁样，攞个禁制令就唔准你企啲工运嘅人喺工厂出现啊，嗰啲咁嘅，咁啊批嘅，啲官系会批嘅。咁你又所谓有咩咁公正咧？啲官唔系咁公正嘅，系帮有钱人嘅，不嬲都系，系呢啲咁嘅。读马克思半桶水嗰啲人先至成日再做啲 review 嘅，根本系荒谬嘅嘢嚟，系冲击佢，逼个官改变。社会系要法律，社会系有秩序、有法治，但系咧，我哋更加重要系睇清咗个法律本身有冇漏洞，有冇问题，有咧，我哋系有责任去纠正嘅，纠正佢系咪啊？咁嗱，而家呢个情况就系咁啦。如果个官啊继续批呢啲真系批咗呢个禁制令咧，咁啊警察。執行清場用咗武力呢，佢大條道理就係法庭叫嘅咁樣，即係佢將個責任批推俾法庭啫。咁呢而家嗰個辯護嗰個李志喜呀、戴維斯呀嗰啲呢，其實都講得好好㗎啦，因為你政府其實從來都有權去執法嘅，佢係唔執，咁本身係一個政治問題嚟嘅，執唔行唔到，咁呢個責任就唔應該擺喺法庭嗰度嘅。啊，个官即系如果根据即系传统嗰啲英式官嘅智慧咧，佢就会讲呢个说话咧，从而就推开呢个责任啦。啊，即系嗰个临时禁制令可以继续，但系点执行咧，执行唔到咧，法庭系无需理会嘅。咁啊，法庭有冇责任去授权佢刑事处理咧？咁样冇嘅，其实吓，咁、当然啦，苹果亦都因为佢。啲要求律政司去信，要求佢又介入，因为苹果攞咗禁制令咧，依然系塞住个门口，唔俾佢出纸。咁嗱，相同标准咯。咁呢个更加凸显咗成件事系个政治事件嚟嘅。政府要帮嗰啲反占中嘅人，就帮佢出面，系咪？咁所以咧呢边咧就叫人去申请禁制令，就帮佢啊，仲要参与嗰件案件。咁啊，如果佢出嚟仲叫人嚟守法，這个咧就契弟嚟嘅。即系法律嘅契弟，系佢应该翻去做翻律师仔，净系做契，吓咁啊名副其实咧做个契弟，咁啱啦，就唔好咧就扮晒嘢啦，吓咁啊讲起呢啲，当然啊人都有火啦，咁啊去到呢度咁啊，可能你会好叻地问我喂阿案包，你而家件案审紧，你系咪即系干预紧法律咧？系咪有多少影响司法公正之嫌咧？说三道四咧咁样。我就冇深入諗呢个问题嘅、如果我亦都唔想拗呢个问题，亦都唔想争论呢个问题啊，如果告我就告饱佢啦，要话我藐视法庭，我系好藐视佢，咁点呢？咁我除咗闹佢之外唔得咩，我言论自由嚟㗎嘛啊，就呢个情况我写咗，即系当日我听见话申请禁制令，即系网上写咗五个字嘅，即系采佢生芒果。咁而系我对呢啲官咁粉胀嘅即系行为咧，我就系不尊重，亦都非常藐视佢嘅，咁所以都系采佢生芒果我系评论就评论啦，咁 啊，讲住咁多先，下一次应该要讲下法治呢个观念嘅问题啦。啊，多谢各位，拜拜。